半岛、法国等地也逐渐展开。同样呢，降水象态也是比较复杂的。那么气温低的地方有可能是下雨，接近零度的地方恐怕就是冻雨的问题了。那么气温比较高的地方，那就是考察就是这个主要是以降水为主。那么受到雨雪天气的影响呢，这个明后两天啊，让意大利啊、巴尔干半岛一带啊，就迎来是这个降温了。那么最高气温基本上要降到这个十度以下。 嗯。 另外呢，在这个北美啊，也是这个冷空气不断的这个入侵，现在呢稍有点停歇。那么明后两天啊，美国东部将受到偏南暖湿气流的控制，气温呢将开始逐步的回升。基本上的回升幅度啊，就是在四到八度之间。不过呢，新一段这冷空气啊，今后三天啊，很快的就要进入这些地区，主要迎来北部平原和五大湖西部等地。那么降水方面呢，明后两天美国北部到这个北部平原雨雪呢还是持续的，这个降雪呢基本上它属于小到中雪，而在这个美国东部呢，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它会迎来大范围的雨雪天气。这些天气的话恐怕对这个飞机的降落会有一定的影响。而在东南部地区呢，将有这个东到大雨出现，东到大雨对飞机的降落也是影响比较大的。另外呢，就是东南亚呢基本上这个都是这个受低槽影响啊，有小到中雨，但是这个小到中雨的话呢，对这个飞行啊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么对于中国来讲，现在呢大范围的雨雪天气基本上都是停歇了，天气整体还不错，只是在西南地区啊，就像贵州啊这边还有昆明啊，有点雨雪天气，尤其是贵州还有可能出现冻雨。那么准备去贵州的朋友一定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谢谢刘老师给我们如此贴心的介绍，也提前给您拜个年了。 好，谢谢 刘老师，再见。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头，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头，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中”。调整 智 旅行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北京时间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在周末任你游，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个春运第二天，刚才我们的气象专家一说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就引得我有了很多的感慨。从昨天开始，可能更多的朋友已经踏上了归途。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给正在出发和正在路上的朋友说一句，给家里人带个好， 对， 拜个年。 以前说风雪夜归人哈，现在这个踩着春运刚刚拉开大幕开始就回家的朋友们，其实很幸福的，风雪早归人。 没错，而且这个时候恐怕还能避开一点点那个特别特别拥挤的高峰。 对，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说说咱们新年的事情。这个新春到来之际啊，有很多很多咱们北京的活动都在展开，有的在筹备当中，有的已经拉开了大幕。 对， 那今天我们要说的什么事儿呢？我记得我跟袁一在 周一的旅行情报室里 已经跟大家说过一句啊，说过一个什么事呢？一个什么消息呢？说到了咱们的庙会。 啊，而且我跟袁一说，我说咱们肯定是要在这周或者下周跟大家好好说说庙会的事儿了。 这是听我们节目的老听友就是能够把握到的一个节奏哈，每到春节之前我们一定会把今年春节期间北京的一些有特色的庙会 或者其他的活动 对给大家捋一下。 对， 那么今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块儿在这期节目当中跟各位说一下哈，来自石景山区的三大庙会。 哎呦，这也是咱们在周一的资讯当中说到一个重点。 嗯哼， 过年少不了庙会，那么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请到的两位嘉宾都很重量级。 是， 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来自石景山区旅游协会的会长严可，严会长您好。 您好，您好。 嗯，严会长的身边坐着的是咱们石景山八大处公园调研室主任范艳丽，范主任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对，二位都是头一次来我们直播间是吧？ 对， 头一次，头一次。 但是庙会的工作已经开展了很多年了， 是很有经验，而且每年都会有新的亮点。 是 的，是的 啊。刚才我跟云一还说这个庙会，这是咱们春节文化活动当中的一个重点。 对。 但是其实除了庙会之外呢，我们知道节庆活动还有很多很多。 对。 那这样吧，虽然石景山离咱们这儿这个直线距离啊，它稍微显得有点远，但是这个交通很方便啊。 对。 所以。这严会长是不是一开始先给咱们开门见山介绍一下石景山目前的一个情况，也把这个春节的活动跟大家做一个简要的这个介绍。 好的好的， 提前了解一下啊。 好好好啊，今年我们石景山啊做了三大庙会。 嗯 啊，一个是传统庙会，咱们八大处的祈福庙会，另外一个是咱们也是传统庙会，已经目前搞了已经20几年了，咱们的石景山的新春阳庙会。 嗯 嗯，哦，杨庙会都20几年了 、哦、啊，一直在搞， 比我工作时间长了啊。 而且咱们杨庙会在北京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庙会啊、 嗯、 啊，它区别于其他庙会的传统的样式， 嗯， 做得很新很奇，尤其这些年不住的受到咱们社会的关注， 嗯， 是个咱们石景山区庙会期间的一个特色、 嗯、 也是一个亮点， 嗯 啊。然后今年石景山区由于这个咱们很荣幸啊，北京冬奥组委落户石景山。 哦，那天咱们也说到这事儿了。 对， 听你 对， 能不能跟我们说说， 是我们石景山区的60多万人民的一个、嗯、算我们的 一个荣耀、啊、 一个荣耀，非常的荣耀、 嗯、对对 对, 对 啊，冬奥组委冬残奥组委落户我们石景山， 嗯， 所以呢我们石景山区呢也在打造这个冰雪呀、啊、体育休闲区， 嗯 啊，根据这种形式呢我们今天设计了一款叫新春体育庙会。 哦、 嗯、这个 是今年新设计的， 新设计的，嗯、它地点在咱们北京的国际雕塑园， 嗯 啊，非常优美的一个集雕塑啊休闲旅游的很有特点的一个园子， 嗯 啊 嗯， 在这里边我们呈现一台新春的体育庙会， 嗯， 这个体育庙会的提法呢，可能咱们还是头一个， 嗯 啊，很新。根据这种现在咱们这个全民上冰雪，啊，咱们习总书记的号召，我们石景山区设计这么一款新春体育庙会， 嗯 啊， 这是咱们全市头一回， 头一回， 唯、 啊、 一一个、 啊，唯一的一个，唯一的一个， 嗯、 很新颖，很新颖、 嗯， 啊，我们也在着力的在打造， 嗯、 啊、 嗯。刚才您说的这三大庙会，我们再次回顾一下，第一个我们说到了这个咱们八大处的新春的祈福庙会， 对、 嗯， 然后呢是咱们刚才提到的杨庙会， 对、 嗯、啊，然后再加一个今年新出的体育庙会， 体育庙会 啊，这三个庙会。一会儿呢我们会让坐在您身边的范主任跟我们好好介绍八大处这边的情况啊、 嗯、 但是我特别愿意听听也是严会长跟我们说说，这除了三大庙会之外，咱们石景山今年这个春节期间还有哪些亮点，还有哪些跟大家能够在春节期间就是喜相逢的一些活动、 哦、 好吧， 我非常愿意非常愿意、 嗯、 因为是这样，石景山呀、啊、是一片热土， 嗯 啊，80多平方公里啊，非常的宜居，啊，而且这些年石景山区委区政府啊，对这个石景山区的文化打造这一块下了很大的力度， 嗯， 啊，嗯，我是石景山人，在石景山生活了几十年， 怪不得这么自豪 啊，很自豪，啊，非常宜居，非常美好的这么一个区， 嗯， 啊，山清水秀。我们八大处范主任这边哈，啊，八大处大家都了解了，这么一个佛教的一个圣地， 嗯， 啊，然后其他的，比如首钢，咱们这个原来的这个疏解以后啊，咱们做拆迁嘛，现在整个石景山区既宜居， 这个风景又秀丽， 嗯， 我们有莲石湖，美丽的莲石湖， 嗯， 啊，相当漂亮， 嗯， 春节期间呢，你包括我们的其他的文化生活也非常丰富， 嗯， 我们的莫尔口街区在打造， 哦，莫尔口， 莫尔口街区现在已经布置好了，张灯结彩，特别漂亮， 哦，已经布置好了， 已经布置好了，咱们欢迎北京市的所有的咱们市民啊，包括中外友人啊，到石景山你好好的看， 嗯， 静静的看， 嗯， 静静的体味， 嗯， 石景山太美了，是一片热土。 嗯，这个刚才跟严会长聊天的严会长就说，这个年味呢，有些朋友老觉得，哎呀，这个每年到哪儿找找这一年的感觉哈，找找这个过年的那个热闹的或者年俗的味道， 庙会肯定是首选。 对呀，嗯， 啊，这样，这咱们石景山真是有优势。 嗯， 有 是吧？ 嗯，现在不是老提的记得住乡愁吗？到石景山，你会能记得住乡愁，你会感觉到咱们小时候的那个年味儿。 嗯， 我认为是石景山这个年味儿是最浓的一个区。 嗯，好，咱们今天就一个一个说哈。 好， 刚才提到了三大庙会，首先。严会长说的就是八大处的新春祈福庙会，那么八大处的人今天也在这里，范主任跟我们好好来介绍一下八大处今年的情况。其实这个庙会咱们也是一个传统的项目了，好多好多年了，对吧？ 这个庙会呀， 啊， 可能在您的印象中，您觉得好多年了。 啊， 其实庙会呢， 还是一个， 是2014年第一届， 哦， 第一届的时候来了咱们台， 啊，哎呦， 来咱们节目， 对对对，啊， 就是咱们 是 头一回就合作过， 是啊，感谢咱们那个文艺台的这个对我们的支持啊。 这眼看着这是2014年第一届， 对， 2015、2016、2017、2018。应该 第五 届了， 嗯，是的，是的。但是我理解，就您为什么觉得我们的这个活动应该是好多年呢？ 是啊， 其实我们做旅游活动，而且是旅游的民俗文化活动，是好多年了。 啊， 我们在1988年就开始做重阳游山会。 啊， 那个时候就和这个地坛龙潭的庙会啊是齐名的 哦， 啊，他们也都 是相呼应的， 相呼应的， 对对对。然后我们重阳游山会又是去年已经第30届了， 嗯 啊， 嗯， 然后那今年就会更那个什么了，又长一岁了。 嚯， 啊， 您一提1988年，这比多少人的年龄都大呀，是吧？ 是啊，而且我们很丰富，我们那个88年开始了那个重阳游山会，然后那个。 嗯， 2002年开始了那个茶文化节， 哦， 啊， 2002年的茶文化节， 对，八大处，中国园林茶文化节， 嗯， 啊，这个也是在北京市，唯一一个中国字头的园林茶文化的活动， 嗯， 啊， 我截一句，咱们现在喝的普洱茶， 啊， 嗯， 全国人民认识。有八大处的文化节的茶文化节的一份 功 劳， 哦， 嗯，对，我们那个2005年的时候马帮进京，大家可能还会有点印象哈，那个时候 是说茶马古道的那样的， 对 对 对 对， 啊， 对， 那年呢他是这样，我就是利用点这时间啊，占用一点说这个， 啊，我们特别愿意听这个 前世今生， 这也可以说算是我们石景山的一个亮点了 对， 也是我们石景山的那个人为北京市做的一个贡献，也为云南人民做了很大贡献啊。那年呢就是我们因为2005年嘛，我们已经做茶节做了好几年了， 嗯， 当时马帮他们这个组委会呢在云南已经启动了，启动以后呢已经开始招兵买马，因为他马要驮过来嘛，他开始那个组织这个马队，然后呢但是这边呢联系终点的活动的负责人呢已经开始在北京开始那个张罗这事儿了，然后他们去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谈成，有的是交通的问题， 嗯， 因为马走到公路上是不太适合的， 对对对 啊，他必须是基本上都是在土路上啊， 嗯， 或者是这个比较坎坷的这个比较适合他蹄子那个行进的这个路面上，所以呢就比较，后来还有从一个文化底蕴上，哎，想到了我们八大处有茶文化节， 嗯， 所以说刚才那个严会长说有这个茶文化节的功劳啊，也的确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一听这个故事就联系了， 啊， 山间铃响马帮来，其实这个山间咱们在那一年是移到了八大处， 嗯， 对吧？ 是的，而且当年马帮进京的时候 很艰辛呐， 嗯， 走了168天，然后进京的时候也是我们给他设计的，从这个驼铃古道，从 莫 市口那儿进的 京，哦，莫市口，就刚才我介绍的那个今年的莫市口那个驼铃古道， 对对对对， 今年我们石景山区呢它也是我们的重点工程， 嗯， 啊，1.8公里非常好的一个明代的古街， 嗯， 有4座碉楼，今年已经张灯结彩，已经布置完了，这个地方 真棒， 春节期间我希望咱们市民 静静的在那儿回味，静静的走走看看、 嗯、 还有我们的、 嗯、 我们的明代寺院，著名的法海寺、 哦、嗯， 精美的壁画，石景山真的太欢迎北京市人民都去啊。 今天二位配合很好啊、嗯、一开始就把这些东西都联系起来了、 嗯、 哎，从这古道就可以连接这么几个好去处、 啊、 对对， 而且现在不是我们石景山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一个重点的区， 对对对 啊，所以呢像刚才严会长说的这个莫市口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内容， 嗯，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也是做了很多的就是关于这个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一些文化内容的设计， 嗯 啊，然后不久呢我们肯定会除了莫市口以外好多的这个永定河的文化节点呀、 嗯、 还有我们西山就是这一带历史风貌区的很多文化项目都会涌现出来啊，希望大家关注、嗯、 好，回到刚才咱们说到的八大处这个新春祈福庙会、 啊、 今年的这个庙会有什么样的特色和亮点、 嗯嗯、好，我们今年的庙会呢已经是第五届了、 嗯、 是八大处新春祈福庙会、 嗯、 那么我们突出祈福这两个字呢是因为我们这儿的确是有寺庙，是我们这是有这灵光寺呢，是国家宗教局就是任命的那个宗教场所， 嗯 啊，是非常为数很少的，而且是中国佛教协会的所属的这个寺院， 嗯 啊，它所进行的这个法事活动啊，还有一些个佛教文化内容呢，它都是传承了咱们中国传统的佛教文化的内容， 嗯， 所以说它是一个其实也是一个展示中国宗教文化的一个窗口啊，是宗教文化是佛教这部分啊，它是一个很那个正的这么一个佛教文化获得信息的一个这个窗口，所以呢那么我们这里有这个资源呢，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因为一直以来呢我们那香火都很旺， 嗯， 然后那个到大年初一呢你就是不搞活动，那么老百姓也都成就是有这习俗到这儿来烧香啊， 就是三十儿，就是三十儿那个饺子一吃完等于鞭炮还没放的时候其实八大处就已经开始人头攒动 了，对 对 对、 啊、 好多人呢就是三十晚上饭吃完了然后稍息片刻然后就开始往八大处这儿赶， 对， 然后到我们这儿呢因为我们没搞活动啊、 嗯、 他们还会被阻在门外 啊、 嗯、啊，然后就等啊等啊，非得等到那个天亮了，然后等大门开了啊、 嗯， 觉得后来呢，我们就是也是满足老百姓的需求嘛，嗯、是吧？在2014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开始、那个、 做这个庙会的这件事情， 首届 对 八大处新春祈福庙会、 嗯、 啊、 嗯， 我们就这个开始了， 应运而生， 对对对，应运而生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不用让游客等那么久了， 嗯、 我们基本上在凌晨四五点钟的那个对对、 嗯、 晚上三十晚上十点左右就开门了， 对 啊，我们一开始呢还是在第二天这个四五点钟，后来一看不行，门口都已经压力太大了， 嗯、 后来就提前了。 解决了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困难，满足您的需求，也是为大家办了一件实事儿， 办件实事啊，很多香客呀、 啊、 就想烧这第一炷香嘛。 这个啊，实话来讲，这是咱们民俗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 嗯， 咱们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善良的一颗心。咱们都希望风调雨顺， 对， 国泰民安， 是啊、 嗯、 我们祈福嘛，是吧，其实这个 表达心愿， 对对对，祈福就是祈愿哈，就是我们的梦想就是在这里形成的， 是 吧，那么怎么样实现梦想，那你一年就祈求你的梦想实现吧，是吧啊，所以我们这儿也是圆梦的地方啊， 是 好地方、 嗯、 那么我们今年这个祈福庙会呢是在16号到21号，2月16号到21号，就是大年初一到初六、 嗯、 啊、 嗯、 这个时间、 嗯、 然后我们这个灵光寺啊，其实为就说这个一直以来它香火是鼎盛的嘛、 嗯、 所以我们历史上也是有庙会的，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一个那个开始来这个举办这个首届庙会呢，也是因为这么多年 原来是有基础的， 对对，有基础的、 嗯、 有历史文化的、 嗯、 然后我们经过挖掘呀了解呀哈、 嗯、 因为号称西来西山三百寺，后来慢慢的都已经那个不存在了、 嗯、 那么现在留下来的、 嗯、 那个我们八大处这八间寺庙呢， 从咱们民俗上法理上、 嗯、 八大处的庙会才真叫庙会， 哎，庙会的 俗话说是先有庙 后 有 会， 对 对 对 对 啊，是，然后呢，而且原就说这个八大处这个地方的庙会呢，它是北京 是和北京的历史文化不能分开的，是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过去城里面好多人啊，或者过去的皇帝都到这儿来祈福啊、祈雨啊，都有这个传承啊。所以呢，我们也是结合这个历史文化的特点啊。那么那个我们今年的庙会呢，还是那个本着这个安全度佳节，祝福千万家的这个宗旨，然后我们一个基本的核心内容就是迎新年、进福门、走福路、点福烛、敲吉祥、中击太平鼓、上平安香、带吉祥之寿物回家转， 全是吉祥话。 对 啊， 非常好。 那个，所以呢，就是我们这儿吧，可以说是一个福山。到时候我们山上也会有一个大大的福字，在我们的古峰山顶展现出来。大家可以关注。 那得多大呀？ 得要上那个几千平吧，接近万平， 就是大家远远就可以看见。 对， 远。 所以我们老百姓呢， 晚上就可以看到 啊。过两天我们就要上山了，就这个福字就要上山了。 过年前咱们就能看到了。 对、所以我们大家呢都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这个福字一上山，大家就可以到八大处来祈福了。 今年好像还有一处是尘封已久的一个。一个地方是可以对外开放的，我们稍后也请范主任跟大家来揭晓一下这个地方。相信会有很多游客会非常的激动。 是，具体内容我一会儿慢慢介绍。 好的，旅行家的周末任你游，我们在跟您分享到的是今年石景山区为各位带来的特别有年味儿的几大庙会。也在稍事休息以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春风吹不动秋千，我们看落叶说变迁，怀念着初见的容颜，想象着皱纹看不厌。当人们都相信谎言，我们已超越了时间，人难免为生活改变，你我在成长中无眠。一生有多少个春天，有你才开心说明天，头发若白了几根线，感情又深了好多年。一生有太多的春天，有你怕不够我留恋，没想过半路的酸甜，没有你一生闹钟。 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喜迎新春，珠宝服饰优惠多，乐动成长新落座。 西北航空林志宇宴驾厨房年夜饭火热预定，精彩尽在方恒购物中心。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看北极熊、企鹅、海豚、白鲸、美人鱼表演，就到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初一到初十，属狗市民仅需19.9元。 赏雪何须行千里，红灯京味四合院， 房山圣莲山雪乡欢迎您，炫彩冰雕，趣味滑雪，矿质温泉，豪华酒店，度假就到来源华中白石山温泉度假区，电话400-066-6020。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178-1111，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延庆世博园让您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头，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至旅行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1:32，环球旅行家周末任你游，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个周末咱们在年前带大家先去探探庙会， 是好多的庙会已经开始张罗了哈。 嗯， 虽然不是说在这个周末就一定可以开门迎客，但是预热的那些小细节已经开始布置上了。 对，我们要做到提前掌握信息。 是的。 那今天为大家请到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石景山区旅游协会的会长严可严会长。严会长您好。 您好，您好。 嗯，坐在严会长身边的是来自石景山八大处公园调研室主任范艳丽。范主任您好。 您好。嗯，大家好。 刚才正在听范主任给我们讲故事哈。 对。 讲到了很多历史文化的常识。 是。 也说到了刚才袁一提到的一个扣，那么没有解。 对，尘封许久的， 嗯， 对吧？一个很神圣的，也是游客们或者香客们非常期待的这么一个地方，今年会首次 啊，首次迎客了是吧？ 对， 能这么理解，就是以前去过的很多朋友其实没有见过的， 没有机会见到。 嗯，是这样的，香界寺呢是我们公园用八座寺庙嘛，所以叫八大处。 对、 嗯、啊，然后六处呢是规模最大的一座寺庙，啊，它在半山腰上依山而建， 嗯、 然后它的形制呢最完整。可以说是按照那个佛教传统这个规制建设的、 嗯嗯、 然后钟鼓楼呢是必不可少的、 嗯、 但是这么多年呢因为它那个年久失修哈、啊、然后又不好修，然后一直就没有对外开放啊，尤其它里面有一口大钟嘛哈、 嗯、 所以一直封闭着啊，都那个封存，然后今年呢也是那个咱们挖掘历史文化、 嗯、 然后为了那个更多的内容能够惠民， 嗯 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六处的钟鼓楼呢修饰一新，然后对外开放了， 嗯 啊，所以呢今年的庙会呢，然后来到庙会祈福的游客，我们有幸就可以到这里呢祈福敲钟，敲钟祈福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那么 敲钟呢，表达人们对未来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与期盼。 嗯、 所以呢，我们不仅可以到二处，到我们其他的寺院，另几座寺庙哈、啊 嗯， 去敲钟祈福。那么这个钟呢，还没有敲过，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登高到六处来、 哎、 啊，敲六处的我们这个清代康熙年间的大鼓钟，然后起一年的新年福。 当然，如果没听错的话，说是60多年。60多年没有露面， 对对对，是是是， 您刚才提到这个敲钟祈福，我突然就想到了，因为我是陕西人，陕西在西安很著名的是钟楼和鼓楼， 钟楼和鼓楼， 在鼓楼的那个楼前有这么一块匾，上面写着四个字叫声闻于天、 嗯、 啊，这个我们敲钟祈福有的时候这种感受呢，来自于咱们民族文化当中，民俗文化当中非常浓重的基因带着的那些东西。 对， 其实从这个古代的典籍啊，从这个小说啊，从不管现在的影视作品，你看这个钟和鼓它的祈福的这个作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我觉得很广泛，这意义很广泛，也是根植于咱们的血液当中的。 对、 嗯、对，它敲钟不仅说它是一个心愿的满足，而且呢、 嗯嗯、 它的声闻它传播的很远、啊、 没错，所以叫声闻于天了。 对，声闻于天呢、 嗯、 那么它就是人和 天人合一的 人 连接的一个媒介， 没错， 天人合一就在这里实现了。 嗯嗯，这个所以今年刚才袁一说到的这个扣啊，这个香界寺是吧，这个钟楼、啊、 对对， 六处， 这太好了、嗯、这是在今年给大家的一份新年礼物了。 是的是的， 嗯嗯，好，这是我们要说到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啊，关于香界寺、 嗯。 然后呢，刚才说到八大处今年的这个祈福庙会呢，再次重复一下它的时间，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2月16号 开始， 是21号， 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到初六， 一直到大年初六。 但是他们这大年初一的含义跟别家还不太一样。凌晨就开始了、 嗯、 对，我们在三十晚上就开始了、 嗯、对对对， 嗯，就是 而且有很多人来排队呀、啊、嗯, 嗯， 原来排队进不去的现在可以了， 对，就看各位的需求了、 嗯、 如果您就特别愿意在天没亮之前就开始往高处爬的话、 嗯、 其实就可以早一点去 啊、 嗯 嗯、但是要提醒大家，你一定要那个多穿衣服，路上注意安全， 冷冷， 然后不要在我们公园附近放鞭炮 啊、 嗯、好，嗯，刚才咱们是由范主任简单介绍的是八大处的新春祈福庙会。 嗯， 咱们回来说啊，石景山有三大庙会嘛，刚才说严会长这边呢还有两处庙会没有详细跟大家介绍。啊、咱们先从哪个开始说起，您觉得您最想说的是哪个？ 我觉得应该先都想说如数家珍啊。 那我来 后了， 我来挑，我要挑 那 新鲜的 体育庙会啊。 对， 体育庙会是应该先说体育庙会，为什么呢？ 嗯， 体育庙会这个所在地啊、 嗯、 是咱们北京国际雕塑园。 嗯， 它的地理位置呢正是在石景山的最东边，也是从玉泉路 嗯 到八宝山这个区间， 嗯， 在长安街边上， 就最靠近咱们这儿， 最靠近你们这儿， 交通最便利了， 最交通最便利，它横跨两个地铁站。 对，你从这个也行，那个也行，反正出来就可以。 然后为什么先说它呢？就是进入石景山了， 嗯， 进入石景山以后再往西走，就是咱们的， 嗯， 这个八角游乐园的新春这个杨庙会， 杨庙会， 然后再往北走就是咱们八大处的杨庙会， 哦、这是一步一步 是是 是这么线路来、 啊， 然后再回来，咱们再可以在石景山其他再逛逛。 好， 那么我 就先从您说的，就离咱们近的，一进石景山之后， 一进石景山 遇到的第一个， 我们的张灯结彩、 嗯， 那么就是我们的新春体育庙会。 嗯， 新春体育庙会呢，它是口号是“冰雪邀约，欢乐无极限，富国民强，共筑中国梦”。这是他的这个庙会的口号。 嗯， 为什么做这个口号呢？因为咱们是体育年，大年来了， 对， 体育的大季节来了，所以说尤其刚才说过了，冬奥组委落户咱们石景山，石景山区要打造冰雪区， 嗯， 所以说我们也尽一下地主之谊，给冬奥做一些贡献， 嗯， 所以说我们做一个体育庙会。现在有很多朋友就问了，什么叫体育庙会啊，是吧？什么叫体育庙会？你到底是、 嗯、 是什么个呈现啊、 嗯？ 都没听说过这个词，是吧？ 对，都听过体育大会。 对，体育大会，那它得是纯体育、 嗯， 对吧？我们这是庙会，那咱们最终的落脚点呢，还是在庙会， 嗯，嗯 还是庙会，对吧、 嗯？ 但是我们的体育元素是在其中的，而且 能听听有哪些？ 听听啊。 嗯 我们呢就是今天为什么说体育庙会呢，也是充分的咱们，也就是说咱习总书记倡导的咱们的文化自信。 嗯 啊，我们庙会是咱们中国人的， 是吧？是吧，范主任？ 是 咱们中国人的，是庙会，但是体育呢是世界的，是吧？也是咱们中国的。我们强调了体育元素，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咱们民俗的体育的一些元素。 哦，民俗的体育的元素， 对啊，不是老说找得着乡愁吗？ 嗯 啊，我们今年可能会有咱们的年龄大一点的人，包括咱们孩子，咱们小时候玩过什么呀？抽嘎嘎。 抽汉奸、 也叫抽汉奸， 是那个陀螺， 对，叫学名叫陀螺、 拿一鞭子、 拿个鞭子， 嗯， 咱们小时候都玩过跳绳， 嗯， 甚至集体跳绳， 对对对，跳大绳， 跳大绳、咱们互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庙会，这个体育庙会，可能是所有庙会里边互动性、参与性， 最 强的一个庙会， 最不怕冷的， 最不怕冷的。 对， 咱们推 都活动起来了。 对啊，咱们推推圈儿，是吧？ 推圈 空竹， 空竹，对，有董空竹、我们会请一些当地的民俗这一块的民俗体育达人啊，过来跟我们一块儿抖抖空竹，做做表演，做做展示，或者互动，看看谁更好。我们发小奖品，大家互动一下。我这过年嘛，大家就是一块玩嘛。 这不就是回到小时候吗？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 就是一旦有了体育元素以后，好像就可以有竞技的那种感觉了。 对对对，但是我们这回呢，就是我们在设置项目的时候呢，确实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这个严谨的设置。 嗯， 因为第一次我们也是尝试，也是探索嘛。 嗯， 我们扩充了一下，我们强化一下这个民俗方面。 嗯， 竞技方面我们尽量弱化，因为主要是考虑安全问题嘛。 嗯， 我们当时设置项目就是竞技项目。我们设置的当时有50多个竞技项目， 我的天哪！ 哇，酷跑啊，什么僵尸跑啊，等等等等，啊， 名字都很炫酷。 对，它很酷，但是我们筛选，还是强调一下咱们民俗体育这一块，比如打花棍，你们知道吗？ 我不知道。 它是。简单说法是三个棍儿，左手拿一个，右手拿一个，中间有一棍儿是悬空的，是打来打去让它不掉下来。 啊，我见过，在公园里面见过， 对对对， 玩过。 这个我再强调一下，这是咱们石景山区的一个非遗项目。 哦， 是一个非遗项目，既是体育项目，又是文化项目，又是我们的非遗项目，非常有展示性和互动性。我们会把这个传承人带到现场给大家展示， 非遗的传承人 、非常好，非常好， 这可以弥补我好多的这个 童年缺失 的不足， 是啊，是啊，是啊，有很多互动的好玩的一些小的民俗体育项目，我们还设计了现在比较现代的潮流一点大冲关 ，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玩。我们就从 有一阵电视里边经常 对对对，从甲地跑到乙地，看你的时间啊，大冲关 设置一些这个关卡， 对对对，但是也是考虑年咱们过年嘛，祥和呀，是吧？祥和还有安全起见，我们都把那些很专业的大冲关，我们转化成充气的了，充气的了，趣味性强一点，是吧？不太强调那个竞技了，大家祥和一下，别出安全事故啊。所以说，我们所有安防这块非常严密，希望大家过一个祥和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一个春节。 这么一听就解答了我刚才一疑问。我刚才想，我说为什么把这个体育庙会要放在雕塑公园呢？ 对 啊，这个 雕塑公园啊，这个设置也是区里边领导也是经过精心的设计。 嗯， 因为这个雕塑园呢，第一它这个位置非常优越。地铁站从玉泉路站下地铁50米就是咱们的门口。那边是80处地铁站，就那个 八宝山地铁站 。 对，非常近， 非常近，非常近，都在门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国际雕塑园呀，它是一个国际化的，雕塑公园。它是有200多座国内国际的顶级的雕塑家的，在那雕塑的优秀的雕塑作品。非常美，绿化的也好， 对， 非常美的一个公园。 据说在那上班的很多朋友是这样的，就是在附近上班的很多朋友，他们一般如果方便的话呢，他们就直接穿公园走。他们说走街道不如走公园里边。 没错，没错，没错。静静的走走，看看雕塑，这么好的雕塑作品，我们希望呢，在春节这个期间呢，咱们品品美食，逛逛园子，静静的看看咱每一个雕塑，我是。几乎最近由于工作关系啊，每天都在园子里看那些雕塑。 我看不过来，每一个雕塑， 越看越喜欢， 每一个雕塑你可能都会驻足它至少十分钟。 哦， 那这样的话，你还没在挖掘它到底的背后的一些东西。 嗯， 啊，我希望咱们春节嘛，除了咱们祥和，咱们逛庙会，这个普通的正常的咱们庙会游园以外， 嗯嗯， 我希望咱们这个热爱艺术的、热爱雕塑的人士啊， 嗯， 在那儿好好的领略一下咱们石景山区的这个艺术氛围。 嗯， 严院长说的好，这就有动有静。 对对， 啊，这个庙会呢，它的内容就扩展了。 没错。 那因为咱们今天节目时间关系，还剩时间不多了哈，最后一点时间，您也再提一提咱们这历史悠久的二十多年历史，这杨庙会。 杨庙会。 在石景山， 哎呀，杨庙会说起来啊，石景山区是我们从我印象从八几年就是开始做这个游乐园了， 嗯， 啊，是我们石景山区的一张名片， 对， 一张名片。他做杨庙会以后，开始范主任开始他们是好像不是叫杨庙会吧？我还有点 这个杨庙会也是经历了很多的 也经历了好像跟八大处的发展是， 他就是有一花车，一开始是有个 花车巡游，对， 都是俄罗斯啊，像什么有些 对 我们 知道这个 姑娘，啊， 这个特别像是这个，嗯，就是舶来的。 对， 这样的形式， 对 对对， 它是 大游行。 刚才不说嘛，咱们传统的庙会那儿先有庙，后有会，是吧？在庙，咱们庙的前面做一些这个文化活动。 是。 那么咱们这个杨庙会呢， 嗯， 它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它做的很新派，很新潮， 对对， 非常炫， 对， 年轻人非常喜欢拍个照啊， 嗯 啊，非常好， 而且也特别适合咱们杨庙会的那个举办的场地。 对对， 咱们在游乐园里， 游乐园里，嗯，今年咱们的大车， 嗯， 咱们那个摩天轮又重新， 哎呦，这事儿啊，咱们这几年当中啊，你不知道这个北 一直在 牵着北京人，牵着北京孩子的心呢，啊，一直都是让大家念念不忘的。 对对， 每一次的变化都是这样。 对，嗯，今年这个。游乐园也是精心的安排了， 嗯， 精心安排了，无论从饮食到他的休闲娱乐的项目， 嗯， 都非常的丰富多彩， 嗯， 包括他的演出， 嗯， 非常好。 那这样，今天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把时间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咱们的八大处的庙会是从七十三十的晚上就开始了， 嗯， 啊，晚上可以进园的， 对， 然后一直到初六。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石景山的三大庙会当中，还有咱们的杨庙会的时间。 嗯， 杨庙会的时间，先看体育庙会吧。体育庙会是2月16号到22号，是初一到初七。 对， 庙会也是同样的时间，初一到初七。 哎， 对， 嗯。 好，那么今天时间很仓促，但是我们今天非常非常好的是在过年前跟大家了解了这么珍贵的信息啊。 是的， 来自石景山区旅游协会的严会长和八大处公园调研室的主任范主任， 嗯， 特别感谢二位百忙之中跟我们来说这么好的消息。 不客气，谢谢你们， 希望有更多朋友这个春节有去处啊。 是的，我还正在看这个各大庙会的这个吃食哈， 这 今天没 时间， 今天没时间说了，但是就等着大家自己去实地考察一番。 嗯，好， 对，再次感谢两位， 这必不可少的。 谢谢你们， 也提前给你们拜年了。 谢谢谢谢 咱们文艺广播。 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为您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